咁我哋而家翻嚟就讲下呢个 Alfred the Great。咁 Alfred the Great 个，正如头先所讲啦吓，Alfred the Great 佢本身个文弱书生啊吓，咁啊 系。 佢在位嗰阵咧，就唔单止统一咗成个 Anglo-Saxon，即系因为死剩佢啊嘛，所有嘅 Anglo-Saxon 嘅嗰啲诸侯全部聚咗喺佢旗下， 系啦。 但系佢唔单止系打得嘅，佢系拉丁文系非常之好，所以咧佢就将将一啲历史嘢啊，将一啲中世纪嘅宗教啊嗰啲咁嘅嘢咧，全部译晒做 Old English， 系 Orange，即系搞古英语啦，叫做而家。 即系等于话你我哋而家将一啲外国嘢译做广东话咁样讲， 系啦， 咁大家会明白咩回事？咁啊。 咁嗰阵时都开始有呢个共济会嘅雏形啦，就系、是、大家一齐喺度读书啦， 系， 就读翻嗰个年代译翻出嚟嘅古英文书，所以有共济会就系其实一个读书会嚟嘅。睇翻嗰阵时系，即系大家一齐去 library 去叫饮个 tea 食个茶，跟住大家喺度 即系等于 分享下自己读书经验嘅，系啦。 即系等于 Facebook，唔系 Facebook group，WhatsApp group 嗰种咁嘅情况啦，吓， 系啦， 咁啊。咁啊，所以而佢点解？但系当时啲人其实识字系唔多嘅， 系， 所以佢咁样做咧，系过咗几百年之后先到第二个国王尝试咁样做。 系啦， 所以佢 嗱，都讲多少少咧，就而家嘅拉丁语咧，同英文嘅发音咧，其实好似嘅， 系互 系 相影响。 因为嗰阵时系佢偏向用翻拉丁文个拼音啊。即系佢系唔会讨好似法文、意大利文嗰啲尾音咁复杂，佢系似翻拉丁文嗰种发音，即系响音系比较准啲嘅。所以如果你英国人咧学翻拉丁文系容易啲嘅，因为个发音比较似啊，冇好似法文、意大利文嗰啲变得唔紧要。所以英国人点解仲系有啲最 top 嗰啲咧，即系学法律啊、读医学啊，有啲一定要用拉丁文咧，即系三个嘢一定要用学拉丁文噶嘛，医学啊、法律啊同埋宗教啦，系一定要学拉丁文噶。而英国人系学得好叻下噶，因为佢英文嚟学拉丁文系比较容易直接啲嘅啲发音。嗱，如果而家统计嚟讲咧，而家有1/3嘅英文字咧都系由拉丁文转出嚟嘅。 即系，所以佢哋嗰个学呢个古罗马嗰啲嘢，嗰啲源流系比较精到，亦都有原因。 系啦，系啦，因为拉丁文同个英文嗰个渊源就比较大 深 啲， 大啲。 系啦，即系唔同德文或者而家法文、意大利文，佢转变变咗好多啊！即系 even 你意大利一意大利文，其实个发音同你拉丁文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可能因为即系互相渗嗰种程度，英 嗱， 国。 而家嗱呢个多，而家即系讲多少少就系、是，如果而家意大利文应该同拉丁文咁大分别，就系会多咗一个人，呢、这个人叫做但丁。即系写神谷嗰、那个，呢、这个人咧，佢就唔喺罗马出生嘅，佢就喺托斯卡纳省嘅出生嘅，就啱啱喺呢个罗马对上嗰个省，就系佢咧就是、统一咗意大利文。点解咁讲咧？因为大家都用佢嘅文学作品嚟到去学翻意大利文啊，好得意嘅，系啦。所以咧就系用而家嘅意大利文，就是、托斯卡纳省嘅口音嘅拉丁文嚟嘅。即系等于而家广东话冇咗啦，而家系大家要讲湖南话或者讲呢、这个江西话噶啦，即系以前个地位咁样，即系个广东话冇咗，咁就要学要大家就要学翻湖南话或者江西话或者福建话咁样，就类似嗰个情况咯。但反而英国人就反而系学翻最 original 嘅拉丁文，即系好似而家香港人要学翻最 original 嘅广东话咁咯。 即 系啦。 系可以当系因为系偏垂于一隅，所以反而能够保 系 存， 啦。 应该系咁 系 样。 啦。 咁啊，系咯，咁啊，我哋而家讲翻啦，讲翻我哋 系。 头先就讲到呢个 Alfred 打低咗佢之后咧，咁冇几耐 Alfred 就死咗啦，即系统治咗20几年咁啊，间唔中都梗系有啲小冲突嘅，双方。 系都， 咁 佢都好长命噶啦，佢都英格兰王嚟讲。 英格兰王嚟讲，佢都系好长命。咁啊， 預視者就一路就即係佢哋嘅基本角色就係有機會我哋一定要打走丁攞入邊嗰班統治者。咁啊，預視者就係咁打打打，就打到959年，即係搞過咗差唔多七八十年之後 ，Anglo-Saxon 終啊 Waxus Kingdom of Waxus 終於將佢全部驅逐曬出去啦，將所有嘅丁攞入邊嗰啲統治者驅逐曬出去。咁啊，仍然好有好大部分嘅丹麥人係住咗喺佢西邊。有啲人就啲語言學家就研究過，而家有部分嘅英文喺英格蘭西邊嘅英文係受到呢個丁攞嘅口音影響嘅。 係 可以大可以俾大家知道究竟個淵源有幾，即係個影響有幾深。咁啊， 所以咧，即係啲人咧，啲黃種人就唔好即係笑啲黃種人啊，講英文講得唔好，啲口音唔正。唔好意思，英格蘭自己的口音都分好多種嘅，即係唔好講其，即係唔好講英國其他殖前殖民地，即係咩澳紐加美國嗰啲啊。英格蘭自己嘅殖民地口音都係分好多種， 因為佢係譬如佢基本上係一個多民族嘅國家形成。 係 啊，佢北邊有呢個蘇格蘭口音，西邊有 Wales 嘅口音。 係啊， 咁如果你話埋 Wales 啊，中部啊，基本上係。杂不楞嘅， 即系东南西北，其实啲英格兰口音都唔同嘅。 咁啊， 即系冇讲苏格兰，冇讲爱尔兰，即系 只有系话想捧起自己嗰啲人，先至会话人哋口音唔啱嘅啫。 嗱，白种人咧听黄种人英文咧就唔会笑你口音唔啱啊。不过你未都唔系我种人，咁梗系口音唔 系啦。 啱咪正，即系唔同啊，正常啊嘛。如果你黄种人笑黄种人英文讲得唔好有口音、啊。哇！呢家先搞笑喎、啊，真系 冇嘢嘅。有啲人系中意自己捧自己啊嘛。 咁我想问你咩口音啊？你边个？你英格兰边个口音啊？你喺美国南边、北面、北面嘅口音啊？定系西面、东面嘅口音啊？喂，唔同嘅英文都好多，印度口音都唔同啦。印度啲后，而家印度英文都好搞人都 系啊。 即系呢一代印度人后生仔，其实英文同你 系、哦、啊。我见到有啲日本人嘅口音都好正啊。咁咪点啫 ？So what？ 系啊， 啊讲衰啲，李国章嘅口音都好好噶，咁佢咪又系仆街一个。咁你话人口音唔口音呢啲好没节嘢嚟嘅啫。不过我哋又扯远咗啦， 系。系，唔系我想即系强调一样嘢，口音呢样嘢嘅分别系唔会存在喺英语世界入边嘅。 系。 你知一个国家，只一个国家嘅语一种语言，一个国家可以话佢口音唔正，嗰、那个叫法文。因为拿破仑统一法国嗰阵时候，就系要用巴黎口音嚟做标准， 系 即系好似苏联嗰阵时候一定要用俄罗斯莫斯科音嚟做标准，或者中共话用呢个北京音做标准，即系只有呢啲国家先可以用唯一标准一啊，中国都唔会嘅啊，中国 因为咁样，因为咁样做先至会显得我哋自己系威啊嘛。 系啦，咁但系唔该，你啲黄种人就唔好笑黄种人英文唔好啊，或者口音啊， 吓。基本上，如果你笑人口音，我就会问你究竟英国嘅历史系乜嘢？ 系啊，我相信你。我咪答，我即系问佢咯。You are not even an Anglo-Saxon 咯，系嘛？ 系咯，冇乜嘢嘅。老实讲，佢可能用中文话我哋英文唔好咧。好啦，我哋扯得太远啦，我哋系一个历史嘅节目。好啦，咁 我哋用历史嘅角度讲翻啲口音嘅问题嘅，其实 系啦，用历史嘅角度讲一啲荒谬，有啲人荒谬嘅对于口音啊、语言、历史嘅见解嘅荒谬。 即系愚昧咯，对于历史同埋呢个语言学嚟讲，系咪呢个愚昧嘅评论啊？ 系。咁啊，好啦，评论完之后咧，我哋又讲翻啦。咁啊，公元595年 ，Anglo-Saxon 嘅 Kingdom，Waxus Kingdom 达到最顶峰，因为将所有嘅丁攞嘅君主打走。但系啊，唔过100年，对喺呢个丁攞入边出现咗一个好强嘅，唔过50年，直情系一个好强嘅君主，就将当时嘅维京人，嗱维京人有分三个国家，一个就系丹麦。瑞典、挪威三个 系啦，三个主要啊，芬兰唔算啊。 吓， 芬兰虽然北欧国家，但芬兰就属于呢个波罗的海嘅民族嘅，唔属于维京民族啊。正式嚟讲， 虽然有关系，但系唔系算正式嘅，有分别嘅。 系啦，咁嗰个区域系咁啦。咁啊，当时佢统一咗呢条友咧，叫 Heron the Bluetooth， 即系我哋而家个。 就而家我哋用紧啲蓝牙。 啊、 即系点解个古仔就点解叫 boot？ 点解我哋啲蓝牙会因为耳筒啊、耳机都要用 boot 叫 bluetooth 咧，或者手机传送资料 bluetooth 咧？就因为嗰阵时电脑上面好多啲无线传输嘅好多唔同嘅标准啊，即系好似维京人咁啊，七国咁乱啊。咁咧最尾有 bluetooth 就统一咗呢个维京王国啊 C 三个国家啦，主要跟住大家之后啲无线嘢，因为无线呢啲咁嘅 device 咧，最即系装置最多就喺北欧啊嘛。即系咩 Nokia 嗰类嗰啲公司就喺北欧嘛，所以咧佢统一晒呢个无线嘅技术之后咧，就叫咗呢个技术咧就叫 Bluetooth 个古仔咁样嘅。 系啦，咁啊即系等于一个王统一晒啊，就叫佢叫啊，咁啊所以叫 Bluetooth。咁啊呢个 Hello the Bluetooth 咧，佢又当时嘅佢又喺维京人入边咧就整咗一个亲卫队、近卫队，即系职业军人。咁啊就决定嚟呢个英国覆桌。咁佢覆桌，即係佢并唔係话要占领你英格兰，首先要搞清楚佢係嚟打劫。咁而当时掠夺嘅啫，即係好似係丁诺出现之前嗰班维京佬一样，我係嚟掠夺你英国。咁当时嗰个王呢，听个名大家都知道佢係冇鬼用㗎啦。叫做 Alfred Unready。 Unready， 即系 Unready 就系一个后期加落去噶， 即系佢外号，即系你有好多人有啲名噶嘛，即系譬如话William the Bastard 啊 ，Bastard 啊，私心黄查理啊，啲啊拉耶诶， 嗰 啲咁啦， 嗰啲咁嘅名，咁佢个名就叫 Alfred Unready， 咁我哋叫佢做 Unready 咧，大家容易记，一听就知佢根本就唔掂，咁啊如是者俾佢狂打，咁由呢个公元啊979年左右已经开始打，佢即係由公元980年嗰阵、啊、公元980年即係呢个丁诺被赶走啊统一晒之后大约唔过30年就已经维京人又返嚟打佢。咁如是者俾佢搞咗大约10年啊俾佢搞咗11、12年之后呢，咁啊，依个叫 Unready 嘅老兄嘅国王，我顶佢唔住。既然系咁，我朝贡俾你啦，吓、啊，咁啊俾一大笔钱， 即系交保护费， 交保护费，咁啊走。咁人哋交收得一次保护费，一定会再翻嚟啊嘛。咁啊，预示即系吓，每3-5年就嚟一次。咁啊，997年嚟咗一次。咁啊，1002年啊，又嚟一次。咁啊，当时 即系打回原形， 打回原形。咁每一次咧都系要俾钱解决嘅。咁啊。咁啊，呢位咁啊，而当时呢个时候咧，就大约等于中国嘅宋朝嘅开国，北宋开国嘅年代。咁呢位 Unready 老兄，佢发觉自己真系顶唔住啊嘛。咁佢第一次立功之后咧，就走鬼咗去法国。当时法国咧就系有一个叫做 Normandy，Duke of Normandy 所揸庄， 系诺曼第公爵。 唔系，即系当时法国然系法兰西王揸庄，但系咧呢个法兰西王咧，佢都系顶唔住维京人。咁当时维京人有一支就走咗过嚟，就同佢讲数啦。我做你个门口狗，啊，你俾笪地我，我同你做门口狗，守住嗰度，专门同你打维京人，打走嗰班咁嘅。咁嘅 系嗱，即系而家俾我落脚咧，我就帮你打走其他维京人。唔知你俾我落脚就得噶啦，咁我又唔会搞到其他地方。但最后都搞嘅，其实 吓，不过呢都几百年后嘅事啦。 几百年之后啦，系啦。 咁啊，当咁啊，于是就俾咗诺曼第呢个地方佢。咁啊，于是嗰班友仔咧就叫做自己就 Normandy。咁呢班 Normandy 咧就到步之后咧就迅速法兰西化，即系认为话，咦，你哋文明高过我，我真系如毛饮血噶嘛，我 最后。就系着法国佬衫， 着法国 佬嘢， 系啊， 讲埋法文， 系啊，连自己个维京文都唔记得咗。咁啊，但系基本上咧，除咗打仗会保持翻自己嘅实力之外咧，其他嘢全部嘢都法兰西化，或者正确啲咁讲，佢系将所有佢觉得有用嘅嘢都纳入嚟自己用。 系，咁其实即系似翻嗰阵时法兰克人学翻罗曼人啲嘢一样咯，照反主换啫嘛。 系啦，咁啊，所以就成为当时一个比较强嘅军事力量。咁啊，佢成日都要同维京人打啊嘛。所谓朋友嘅朋友就系敌人。咁啊，呢个英格兰呢个 Unready 老兄见到，咦，佢都可以帮下手，而且隔篱邻居，咁于是走去同佢结盟。 咁啊，於是呢個法蘭，於是呢個諾曼帝王就將自己嘅女 Emma 嫁咗俾佢， 係 都成為皇后啦嚇。咁佢都諗住可以有著數攞啊嘛。咁啊，咁啊，有個勁嘅外父，咁啊， 跟住後無窮啊。 吓，咁啊，以为后患无穷之外，最重要就系呢个 Unmelody 老兄啊，以为自己真系掂啊，即系话如果有外父照，咁可以反攻啊。咁佢反攻嘅办法系咩咧？佢又唔敢同人打，于是佢就话：既然系咁，我哋呢度住咗好多丁噶嘛，住咗好多丹麦蛮族噶嘛。既然系咁，我杀晒佢哋，咁佢咪唔会督我背脊咯？佢就咁谂。竟然咧就下令 赶尽杀绝都唔系咁好事嚟嘅。 系，竟然咧就下令话要嚟一次种族大屠杀，将住喺英格兰入边所有嘅人全部杀嘅丹麦丁嘅人全部杀晒。咁啊，即系等于香港人剧劫咁样，即系无无谓谓啦。 嗱，所以啲香港人就唔好以为咧英国都好好，即系种族灭绝呢样嘢咧就唔止希特拉一个做啊。 系， 即系英格兰 古代成日都，古代成日都做，咁啊，即系等于啲无谓人做埋啲无谓嘢，招惹咗强邻，俾人藉口搞 Q 你一样啦。咁啊， 系啊， 咁啊，当佢咁样做，但系问题咧就系啦，对方嘅人实在太多啊，大佬都假假地都住咗六七十年啦，吓，咁啊，你有啲小地方，好似 Oxford。就系嗰啲咁嘅地方咧，系俾佢杀得好紧要嘅。但系喺原底丁多最深嘅地方咧，你系杀唔到。咁于是就梗系有人会通风报信啦。 咁你打唔入去？ 吓、啊，你我同阿 Hello the Bluetooth 讲啦，吓、啊、就咁当时咧就唔系 Hello the Bluetooth 揸装，系一个更加劲嘅王揸装，叫做 Waxen。就系、是、个Bluetooth 嘅仔揸装。咁佢一听到我哋同族人俾你咁杀法。得了，咁啊即刻冲过去，咁啊依次啊仲大镬，点解咧？因为 即系有似古代希腊嗰啲城邦啊嘛，系咪？即系殖民城邦咧，殖民地嗰啲啦。我哋而家俾波斯人恰啊，快啲雅典斯巴达人快嚟救我啲咩？ 系啊，类似。咁问题依次呢班友仔就真系打得嘅，咁啊，而且最紧要就系丁喺你嗰度住得耐啊嘛，咁我国家知你嘅地利啦，咁我知你地利，你又梗系死得两钱重啦，冇咗地利啦嘛，咁于是就俾个 wax 就打走咗。 系， 咁啊，直情打走咗个地步，呢个 Unready 老兄啊 ，Alfred Red Unready 咧，竟然就着草走咗去 Normandy。咁啊，梗系佢原本就谂住揾 Normandy 啊，揾外家出头噶啦，系咪？揾外父出头啦。咁当时都唔系外父揸庄噶啦。咁啊，外父嗰啲话咧，你黐线嘅，我点解同你打？啊，你有黐饮黐食咧，冇所谓啦，阿梅夫。系咪女 羞辱你 女婿，即系唔会羞辱你嘅。万一 羞辱你啊， 羞 辱你啊， 羞辱你啦， 帮你打羞辱你。 系咯，咪羞辱你咯，吓黐饮黐食啦，咁啊喺度黐饮黐食。咁冇几耐咧，呢位 Unready 老兄可能啊见到俾人冷落，咁啊积怒成疾，吓忧愤之下死咗。咁个老婆点算咧？个老婆 系咯，老婆落曼，老婆落曼地人嚟噶。 系啊，咁点算咧？个老婆竟然第一件事。就搭只船渡咗海，咁啊见下呢、這个，如果当时呢个叫 Swing 呢个 Swing the Greek， 当时如果即系当时 丹麦王啊， 丹麦 维京王， 王已经王，咁维京人叫佢 the Greek， 因为佢已经占领埋英国四个岛噶啦嘛，咁我嫁俾你啊，嗱，咁你咪够占领呢个地方嘅合法性咯。咁一听到呢个丹麦王谂一谂，话咦，维京王谂一谂，正喎、啊，好。咁就依就收容咗佢，咁结咗婚，仲生咗几件。 诶、即系诺曼帝人同埋呢个维京人合咗婚、哦， 合咗婚。咁但系问题咧，就系呢个皇后咧，其实就同之前嗰位 Unready 老兄都生咗两件噶嘛。 系就摆咗边啊？摆喺诺曼帝定摆喺？ 就摆咗喺诺曼帝嘅。咁佢曾经就想偷偷地咧，就叫自己嘅仔，呢两个仔翻嚟。 哦，呢个皇后精啦，嗱，前夫生咗两件， 系， 而家咧就嫁咗呢个维京人，就谂住咧就召即系偷偷地就送翻呢个 Wessex 嗰两个仔翻嚟，就睇下可唔可以咧就摄呢两个仔咧做国王， 系啦， 系咁样， 系啦，但系点知俾呢个维京王身边啲人就怼冧咗一个，咁剩翻、那个。 哎呀 咁死剩嗰个咧就叫 Edward， 就即刻就着草走翻咗去呢个 Normandy。 咁样嘅。咁、哦、于是者呢个 Wexford 就即系喺四个地方轮流住下咁啦。咁到咁上下就死咗啦。咁当时系维京王国啊，叫Viking Emperor 或者、啊、最劲嘅时候嘛。咁佢一死咗咧，咁啊生仔生得多咧，就一定有争产嘅。咁於是佢有兩個仔，一個咧就係霸住咗丹麥，另一個咧就霸住咗挪威，就雙方就打鑊金。咁啊冇乜人嚟理英國。咁既然冇人嚟理英國咧，就造反啦。咁嗰個皇后啊，阿 Emma 皇后即刻就叫咗原本著草走翻去 Normandy 嗰個仔，叫 Edward the Confessor， 係 即刻翻嚟立翻英國登位。 嗱、啊，即系变翻 Wessex 嘅血脉同埋诺曼底嘅血脉咧，就攞边承继翻英格兰王位。简单嚟讲就系咪咁样？ 系， 唔错，即系由一个系咪？ 系啦，就系 Wessex 同埋诺曼底嘅血肉去嚟承继翻英格兰嘅王位。于是咧就叫咁啊，呢条 Edward 咧就登位咧就叫 Edward the Confessor。咁佢登位冇几耐咧，咁啊皇太后指指点点啊，梗系怼冧佢，唔使讲。咁 因为 confess， 因为佢 confessor 咧，因为佢又系杀咗唔知一个功臣啊，好似系。跟住之后咧就好后悔，咁啊忏，即系话佢即系后生咧都会继续呢、這个诶 忏悔嘅，咁啊假人假意啦， 悔嘅，即系 啦， 祈祷嗰类嗰啲啦，其实跟住就叫 Edward the Confessor 就咁解啦，呢个名就 系、是、系啦。咁啊佢而且佢啊梗系要霸住自己嘅老母啊嗰啲咁嘅嘢，咁当时支持佢最劲嘅一个贵族咧就叫 Harold Godwinson， 即系叫 Godwinson 嘅家族。是当时最强的领主是支持他的，是他左右手来 的。现在都是这个姓的。 哦。 是啊，都不奇怪这个姓是。 都不奇 怪这 个 大姓 来的。咁、就是、啊咁当时这个 Edward the Confessor 于是者又统治了二十几年啦吓。咁、啊、死了。 哇，长命，非常长命啊。 非常长命。咁但是长命都没什么用，因为没仔生。咁 哎呦。 没仔生就没继承人。咁冇继承人咧，当时 Anglo-Saxon 嗰班友仔咧就喺度研究啊，死啦，冇人承继，即系佢哋唔能够接受其中一个外族噶嘛。佢有当时有两支，一支即系先王同先王阿太爷嘅血脉，如果同个皇后计翻落嚟嘅血脉，一支就系 Normandy 嗰边，一支就系喺呢个 Wessex 啊 ，Wex 即系一支就唔系 Wessex 就冇晒啦。纯 Wex 血裔嘅人， 哦系，因为断咗，因为 Edward Confessor 死咗， 系 Edward Confessor 冇仔生，死咗。咁啊，问题就在于，喺挪威嗰边都有两个便宜仔噶嘛，即系呢个咩生出嚟？呢、這个 Emma 生出嚟噶嘛？ 就系但系维，但系维，但系维京人嚟噶嘛？ 维京人嚟噶嘛？ 即系维京同诺曼底人嚟噶嘛？ 系啊，佢根本唔系英国人啊嘛。咁我哋一定要去。我哋一定有一个 Anglo-Saxon 嘅人走出嚟，於是咧佢就捧咗一个当时最大嘅领主，即系头先同你大家讲嗰个左右手 Godwinson 家族嘅家主 Harold Godwinson 捧咗佢成王。 系。 咁但系当佢一捧成王，咁啊嚟争啦。咁啊有一个，咁啊首先讲啊吓，就拿威王，当时嘅拿威王，佢梗系叫企出嚟同你争啦，就诶、就要同你争。咁另一个咧啊。就是叫做在当时的诺曼帝的公爵的名字叫做 William the Bastard， 即是集中威廉。为什么叫他集中威廉呢？因为当时他的前任即是他老豆啊，他大婆和大婆就生就生 没仔生。 没仔生。啊、即是可能生得迟啦。啊、那么唯有呢就去找第二，那么唯有在外面找个啤酒妹。咁啊，翻嚟 即系二奶小三， 小三咁样就点就生咗个大仔，所以咧就叫佢做 William the Bastard。 系 咁啊，咁而当时咧，佢继咁冇几耐，个老豆死咗咧，就个后生廿零岁嗰阵，老豆死咗，佢继位。因为佢老豆一死咗，就天下大乱。咁佢同啲政敌打过几和，咁佢好介意呢个名。啲政敌曾经笑过佢：你个 Bastard， 你个死杂种。咁佢嬲起上嚟打赢仗之后呢，就係喺嗰条村入面捉咗32个男人出嚟，每人斩一隻手一隻脚。 嘩，都几乎死㗎喇，其实啲江古代嚟讲人。 係呀，冇乜止血剂㗎嘛，大佬你估 冇呀，冇火后火药火把辣落去㗎咋，喺前口度。 咁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咁佢当时呢个 William the Bastard 又话：喂大佬摆到明㗎啦，我个姑婆就 就同你呢个大王上个床嘛。咁即係我都有，我有承继权㗎嘛。咁嗱威王咁梗係咁讲㗎啦。我老母同咩嘛假假地，当时个嗱威王呢叫 Harold Hardrada。咁 啲北歐音比較難讀啲啊， 係啊，咁兩條友都話我哋都係喎，咁點到你係點到你依個外星人？你講極，你除咗你係 Anglo-Saxon 之外，你都唔係一個皇族血裔，因為你唔係血裔，你講乜嘢？你係大王，咁所以兩條友都話要搶過嚟搶翻個皇位。 係， 咁當時嗰、那個Harold Godwinson 佢就知道啊，依個。即係佢嘅主要目對手就係呢個諾曼第公爵嚇，阿習總。咁啊，於是就報咗房喺度等咗兩日。點知一等即係等咗好耐。咁啊，佢連啲皇家親衛隊都叫埋。但係問題係所謂皇家親衛隊都係啲好騎嚟嘅部隊。點解咁講咧？因為佢係即係通常徵召兩個月。啊！服刑兩個月就遣散翻去咯，可以知道英 國。啊！有一次呢個雅典啲公民噶嘛？ 仲衰過啲公民，啊！啲公民淨係用嚟打仗，嗰啲友仔可能唔係用嚟打仗，即係啲親衛隊就是、平時係可能耕下田咁啊，不過訓練多啲嗰種咁嘅情況嘅啫。 O.K. 即係啲農民兵係好渣嘅，根本上英國到伊麗莎白女王年代嘅兵，我估都係唔係咁打得嘅。 系 ，我估计都系，即系中间有一两个红主就好啲啦。咁又扯远咗啦。咁啊佢又等咗几个月。咁啊点知诺曼第公爵都谂住嚟打你嘅？点知一话要渡海，突然间同佢讲啊，公爵渡唔到海，点解啊？季候风，北风嚟，我哋吹唔到过去，渡唔到海吓。咁啊，咁我等你等咗咁耐咯，竟然你渡唔到海，我仲等你做乜啊？大佬要粮草要成噶嘛，几万友咁几千友，其实当时系得几千友嘅咋吓。咁啊，坐咗喺嗰度，咁既然系咁，冇计啦，咁啊翻屋企咯。咁点知一翻屋企冇几耐，突然间听到个消息，拿威王阿夏扎达竟然渡海攻占咗约克郡。哇！依个新任大王阿 Hero 就顶，即刻召翻啲人翻嚟。就九日之内行咗差唔多200多公里， 系行喎，唔系坐车喎， 190 miles， 即系200多。 由呢个英格兰嘅中部行翻落呢个最底部啊， 由底部行上去中部。 中部哦 ，OK， 系，因为要由 West 嗰边挡翻阿支维京人入嚟。 系啦， 系。 咁啊，当佢咁样一行咗上去，咁啊。是一隻奇襲嚟嘅，因為當時呢個拿威王打完約嗰一仗都有傷個元氣，啲人諗唔到你會咁快。呢一次奇襲就竟然將佢打瓜咗。咁直情當時嘅記載就係拿威王有啲人將唔記，有啲盔甲仍然擺咗喺隻艘船嗰度，唔記得攞出嚟。即係呢次奇襲，嗰度打得好慘烈。拿威王總之就嗱，當時拿威王係帶咗300至500艘船渡海打佢。呢一仗 哇！呢只船几十人，都有几万走过嚟喎。 系啊，咁当佢打完呢一仗，拿威王系死咗，嗰只眼中咗箭，即系唔系眼中箭，即系总之中箭死咗嘅。第二场打完之后，剩翻24艘船系渡海翻去啫。 哇！十分一都冇。 咁啊，从此就冇办法再争雄。呢件事之后，即系拿威系退出咗北欧舞台。 系啊， 争霸舞台退出咗， 即系到我直到佢就第二次大战啊！这个德国同埋呢个英国仲争紧挪威嘅，知唔知挪威几惨啊？真 系，即系基本上即系从此都退出呢个争霸舞台，都会有嘅，不过即系都系属于北欧嘅事务。咁啊，当佢 即系退出咗呢、这个系啦，维京即系掠夺嗰个历史啊，基本上都差唔多结束啦，已经 吓，即系。咁啊，然之后啊，佢当时系9月20号左右打完呢场仗， 系， 咁呢就9月24号就已经听到消息，吓、啊，呢、这个竟然打到嚟，阿习总又再渡海，哇大佬有冇搞错？你渡海，吓、啊，咁搞唔掂，吓、啊，咁阿习总渡海，于是佢就迫于无奈，就即刻立翻啲架生就。要南通，咁啊， 又要行翻200公里落翻去啊， 又要行翻200多公里落翻去，咁啊， 遇事者又就喺呢个十月到啦吓，咁啊，终于就到九月二十系啦，咁啊大约十月中到啦，十月头到啦，就终于到达翻呢个伦敦，唞咗一日，喺十月十二号到达咗伦敦，十月十四号吓，于是就喺必经之路 Hastings 嗰度布阵，就喺度等待呢、这个William the Bastard 嚟进攻。咁啊，而 William Bastard 当时顶笼系一万人，呢、这个 Anglo-Saxon 军队就八千几人，咁总共系唔过二万人。 哇，其实即系小型战争嚟咗， 系小型战争，但系佢哋嘅影响系会有千年。咁我哋下一节系啦，我哋翻嚟下一节，我哋再讲到底佢哋嘅经过啦。 好， 好。